锵锵三人行，哎，咱们仨也算个议会的模式，对吧？哦、哎，我最近研究艺术啊，它都是讲意象，像、啊、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仨，它是象征三权分立。 啊、哎，你要哪一权？三权分立，你要哪一权？给你挑， 我要 给你 皇权。 哪里现在没有字？三权分立哪有皇权？ 我就喜欢有皇 立法权、 行政 权跟司法权，你要哪一个？ 我要司法。县官不如县管嘛， 司法不能管事的，司法是我们两人吵架了你才出来仲裁。 哦， 法官那叫司法。 那还有什么了？ 行政啊 、哦、 行政政府部门吗？ 行政这是得 行政 会， 行政 我肯定 有 行政 有 水。对，陈发安生都不搞行政了，他都搞 立法， 他去立法了。 对，立法会，我跟你说，立法会我想去参观摩。 好、哦， 哎、 啊， 我觉得 去申请谁都上。 这两天我也观摩了一道，看见了一位好像是你的熟人 啊， 很有意思。我跟你说，我在这个香港这个立法会啊，有时候你看特好玩。长毛 啊，对， 梁国雄，你知道吗？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啊？梁国雄开在立法会，他叫大声公，他嗓门比谁都大。那天我看还拿一个小公仔说。 他说那个是争议权嘛？ 啊， 那个一个鸭子， 对， 说这是争议权。 啊，政府怎么能这样呢？政府怎么能这样呢？就在那吼叫。 对啊，你做行政权就是将来会这样的。 那个、范徐立泰是 主席嘛？ 主席嘛？你知道范徐立泰说话就非常和缓，就跟他讲，说你有什么意见呢？你也可以用平常的语气来说。他说，但是呢，我上次说了，有人就提意见了，说主席啊，你这不客观呢。你怎么知道他的声音是大呀还是小呢？他说，所以说呢，今天呢，在我这儿啊有一个小的机器，刚才测到了你最后两分钟说话的音量已经超过80分贝了。然后说，然后你看80分贝， 真的有个机器， 对， 看新闻 刚装的， 就今天刚装，就 立马会还有这一招。 哎，然后说呢，这80分贝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柴油火车在你身边25米。造成的音量，如果 长毛有这么厉害、啊， 厉害！ 如果你持续的发出这种音量，那么会接到环保署的这个通知书。但是你别看这是个笑话，我从这里边看到什么呀？民主与科学啊！你瞧我这洞察力，我看到大问题啊！首先是民主，你明白吗？哪怕是一个立法会主席，我说你太吵吵嚷嚷了，我都不可以不客。比如说，我说梁文道，你声音太大了，对不起。你有什么说我声音太大了？科学啊，还专门，我为了说你声音大，我要专门弄一个分贝仪，告诉你这声音超过了环保署的这个投诉指标。 而且他是只能够劝诫他，他不能，他没有权利制止他那么大声的说话。 嗯， 因为他没有说粗话，他没有动作， 他说粗话可以被拖出去。 对，他只是说话就是很慷慨激昂 啊、 嗯，他只是这样。所以你只是 还有 在这个民主科学之下呢，你包括这个像长毛这样的啊桀骜不驯的这个人物，我发现他都是像。但是这个我呀，主要是心里这个对我是发自内心的，我对政府这个怒火啊太满腔了，我控制不住。 他 民主与科学换来和谐。 对， 他们这些议员之间常常吵吵闹闹啊，互相嘲讽啊，开玩笑， 常有的。 但是呢，官员一般在上面不大能够这样介入，所以最近这个官员跑来讽刺陈方安生，很多人 就被 人 骂。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文道，这么我看那个陈方安生他宣誓啊，咱不是要谈政治啊，我就觉得他我敢对全能天主发誓，就是我仅对全能的天主发誓。他为什么要？ 是这样，香港的规矩啊是这样，因为香港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治嘛，我们讲究这种世俗化政治底下呢，你所有的这种政治人物，你就任你的宣誓都有个条文写给你，你照着念。比如说我要拥护中央政府，我要拥护这个基本法， 这是一定要说的， 这是一定要的。但除此之外，你是可以自己加的。自己加什么呢？就是跟你的信仰，或者是跟你的某种做人的根本原则有关的。比如说你是个天主教徒，为了表示我现在要做这个议员是非常诚恳非常敬业，我要向我所信仰的这个天主发誓，我是一个、 哦、他信 对 天主教，所以他 说 那另外一个议员要佛教徒，他就对如来佛发誓。 对佛 当然佛教都不会这么做了，但理论上是可以。比如说你是穆斯林，你可以 对 阿拉 真主， 对 那我要是道教呢？ 我也你随便你就是 老 可以 政务大帝， 所以你看当年这个梁国雄啊，长毛啊，他是托派嘛，他是托派嘛， 香港的左派， 香港的左派，而且是信托洛斯基的，所以当时呢，他去要当选了之后啊，我们还给他开玩笑弄了一段事情，给他不念嘛，我给他弄了一段什么，说他要我要向马克思宣誓，而且还要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斯基的同志宣誓， 他还崇拜切格瓦拉。 对，都怎么办？都给他写下。 那我原来是向谁发誓？我们就向毛主席保证。 我跟你 没有就说的这么快，这是我们这个小时候说，不是说向毛主席保证啊，是向毛主席保证，向毛主席保证。就我最后一次发誓，向个什么东西发誓，就向毛主席保证啊。 我们学校中文系，岭南中文系成立一个救生会，有一个很大的仪式，上来一批学生宣誓，他们是这样宣誓的，三个手指。是不是这样？ 刚才就差伸中指了，是吗？ 这是 我都弄不好。结果呢，他们这样宣誓的时候呢，我们下面有几个老师是有内地背景的，比方沈双啊，老沈的女儿啊，在旁边就笑了。 沈昌文的 沈昌文女儿，她就笑了，她说：“不是这样吗？” 明白没有？是这样， 你明白没有？ 所以我懂，我懂。 这个是一个非常，当我们看到人家这样来宣誓的，你看我手都不会捏。 这是什么？这是童子军。 对， 这是童子军，但学生。因为童子军都是童年的， 他是学生， 学生跟或者童子军都是这样，他救生的身份，他以学生， 他以学生的身份， 这我就理解为什么那个李敖当年是当那个立法委员嘛，你知道他怎么发誓啊？他冲自己的画像发誓，冲自己一大照片摆了一个，我就崇拜我自己。他说一开始呢，他本来是想找个镜子，说我最崇拜谁，我向谁发誓，我照照镜子就知道。他说但是那又怕呢，要是站在旁边立法委员发誓的时候把脑袋伸过来了，那不就变成像梁文道发誓了吗？ 这不是说说也挺严肃的，到底你在对什么发誓？假如这个很认真的话，就说明你的信仰是什么。 我就跟你讲，这个李敖不是现在退出来了吗？退出来了，他就说是这个不跟那些个臭狗屎们在一起啊什么的，自己要去吃冰激凌啊什么的，就是说考试啊好像最后一道题答案我也会做，对吧？但是太低逼了，太低智商了， 不玩了， 不玩了，我就等于相当于我画个大铃蛋，老子走了，基本上做了这么一个表态。但有了这么一本书，就是他的这个《一谈哀思录》，我倒随便翻开一段，我就发现他这个立法会里啊是挺好玩，这个对话呀，要不说他能吵到一个什么？你看他有一次跟台湾所谓的啊国防部长李杰对话，就是说。 这不叫对话， 根本不让李杰说话。李杰说，其实李辽就说你不要讲话，对不起，你必须闭嘴，我没有问你，你就不能讲，你是被询，就是你是被我询问，也就是等我提问题。 这就是你刚才挑选的行政权啊，一再提醒你，你挑选的行政权。 对， 油水虽然多， 对 对，我没问你， 上议会就是 你怎么能答复呢？哎，现在我问你了，李部长，你有没有看过我手上这张照片？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强势，因为这必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啊！不准回答，只准你问。说你看这照片是谁？这李部长只好说啊，是一个小孩儿。说，然后李敖就说，这个人可就是今天可能透过国民党放水让你们的军购过关的马英九。当700颗飞弹打过来的时候，像这样大的小男孩可能都死掉了。他这是宣传呢还是质询呢？你看这个李部长还挺尊敬他，说哎，这我跟委员报告，一直想说话。李委员敖说你不许说话，你的话太多了。 李委员敖， 对，李委员敖说你的话太多了。其实他根本没说话，你的话太多了，干脆我过你那儿去，让你来质询我好了，请主席制止他。总之像马英九这么可爱的小孩子就会死掉，今天我怀疑马英九在放水，因为怎么着。然后这李部长又说，其实军购案本来是应该要过关。李敖闭嘴闭嘴闭嘴闭嘴，说了四个闭嘴，说关中的小舅子是军火商，关中的老泰山是上将，而当年关中就是拉法叶军舰由党部方面来压迫军方的主持人，所以我怀疑小马哥要跟你们串通。你说他这整个质询，他又是在含沙射影，他其实是在又在说马英九， 在马英九。 哎呦，我觉得这个 是可以的。这个在一般的这种制度底下，这种议会制度底下呢，就是议员呢，这行政部门上来是要接受议员质询，你是不能够随便主动说话。 那这当官的跟孙子似的， 你这平常是你管事啊。 对，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些议员是民意代表， 你这些官不是，你这官是民意选了一个总统出来组成一个内阁， 他任命你。 你现在呢要变成在议会，你这些你要是代表老百姓在问你话，你懂吗？ 你讲这个罗马这个元老院，这个最早的形式在罗马的时候就这么出现。 对啊、所以我看了之后呢，我就不想搞行政了，我想搞立法。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有些国家他这个议员啊、这个国会议员的权力是很大，权力怎么大法，就他爱讲什么都可以的，他能讲多久也是可以，所以就发展出一种古怪的规矩，像美国就有这种拉布战略，你没听过、是这样，比方说我是民主党，你们这边是共和党，那么今天呢要大家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就要快通过了，那么快通过呢算一算，哎不对，我们这人比你们呢少，在场的人少，有个人还在老家呢，得赶快把他叫回来，但问题他从老家来这开会得一天，那怎么办？哎，这时候就得找一个人出来，特别能扛得住的啊，起来就说话。这是什么规矩呢？就你说什么都可以，你可以说一整天 哦， 就说到那个人来， 只要你没说完， 对，只要你没说完，而且你不能中断，你不能坐下来。 那哎，那我 上厕所， 那看来你有希望了 啊！不是， 你转行以后你就干这个 不行，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人选，卡斯特罗。 哎，对，没错， 干这 以前 讲十几个小时， 以前有一个国会议员破了记录，好像讲了30个小时，就站着，到最后垮。他讲什么？因为你拖嘛，你讲什么都行。结果他们就拿圣经起来念，啊，念，然后拿白经济起来念，就这么不停的念。 所以怪不得日本那些老议员都带尿不湿呢，去议会开会，带尿不湿。 对， 不过咱们啊，就还回头说说现在台湾的这个。民意就你表达意见你怎么表达？最近这几天闹的嘛，拆那个大、 那个中正纪念堂嘛， 你知道？哎，我就觉得这个有意思，就是我刚才从这个发誓啊，我就想到啊，每个地区啊，它过去都有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呢，时代这家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全给颠覆了。你先看那照片，就是台湾教育部人现在反对台湾教育部嘛，说他拆这个什么大中之政，所以就有一人把台湾教育部门口喷。贼之天堂，你想，我要假想，这要在我们在哪允许？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贼之天堂，你再看看这个大中之政，哎，我挺有回忆的，我去台北，我还专门到那儿看， 是吧？ 拿起相机对着大中之政牌匾猛拍，有大陆观光客生怕以后到台湾民主纪念园区再也见不着中正纪念堂的原始面貌，思考一早要求台湾朋友一定要带他们来看看。 他们说今天要拆嘛，所以我们就一起打电话叫这个朋友带我们过来。 对外地游客而言，这里是观光景点，但部分本地民众则认为这是文化的一部分。 要了不那个吊车，那个挖土机的车，我说你要车可以，先把我杀掉。 那你政府是一个执行单位嘛，你不能自己做主张嘛，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是公仆哎，我们才是主人呢。 哎呦，徐老师看了有何感想啊？ 我记得上次我们去的时候，那有内地去的作家还不大敢去看那个， 是吗？ 那里边那个店了，他觉得蒋介石嘛， 对， 不太好，很多人当时还觉得不太，没想到这个时间变得这么快，现在这个要被民进党拆掉了。 你像不过以前在台湾啊，这蒋介石这个中正纪念堂当然是盖得很漂亮、很宏大，但是一般人呢，就是过去的时候老蒋的时代的时候，就国民党执政时代，心目里面最神圣的其实还真不是他。还始终是孙中山嘛，叫国父嘛，对不对？那还是孙中山比较重要。但问题是现在就是民进党他们想搞的就是完全把整个什么他们那个所谓中华民国啊、国父啊、国旗国歌那一套全部都给丢掉。 是，我都听见 那些就是过去宣誓的对象。 我听见马英九出来说了，哎呀，我觉得马英九啊，怪不得我最近老听周围的朋友都在说。说马英九肯定没戏了，马英九肯定没戏了。 不会， 都这么跟我说。 有戏， 是吗？有戏吗？ 有戏。 但是我就觉得，你看他说话呀，就说的那叫一个无比正确呀。就是你看我当主持人的，我一看他说话，我就知道他说的时候，他脑子里啊在紧张的字斟句酌，一点儿都不能说错。比如说大家要冷静啊，等我将来怎么当选之后，我会用什么这个法那个法，反正你看他说的话，学都学不来，抄下来能成文章。但是相比之下，你看对乡土人士说话，你会觉得陈水扁呢，他说话是容易说错话，但是他果断， 说啊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他就敢这么胡说八道，那他就两，所以我就老说这年代耍流氓好使，耍流氓好使，真的 也得看在什么地方。 太知识分子文人气，讲究字斟句酌，多准确，多冷静，多客观，多公正，多大公什么治政，这些个玩意儿，好像现在不得势了呀。 不过我想你看在美国也是嘛，布什不是老说说话吗？ 对啊，说说话。 但他过去那种风格大伙还挺喜欢的，在美国 这两天美国新闻都放嘛，就放布什当年打伊拉克的说那些个鸟话，现在看起来这回美国情报部门说是这次知道 伊朗没有 拿出来说，伊朗早已经停止了核武的这个计划。 仔细想起来也是哦，你就把毛泽东当时说话哦，也是不顾忌的，对不对啊？ 对， 有很多话他是 啊，这很说就怎么说， 杀了什么张屠夫，什么不吃什么什么混毛猪。后来人家社论把这句话改成比较文雅的话，我就是这样来说话的哈。 我跟你讲， 老百姓说，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我跟我们一同事交流过，我一下就发现两种不同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比如说，我们说谈这个标语，说中国的这个标语文化，到处那个铁路桥边不都有那种特可笑的那种标语吗？你看我当时在跟他谈，我说你看这种标语把所有的这个政策要跟老百姓说的话用标语的形式呈现啊，我感觉呢简单粗暴。因为啊很多事情咱知道，一个法律为什么制定能定出这么一本书来，它不能这么简单，它包括很多附加条件，很多条件它才完备，这个话才准确。但是你看我这位同事他是从下边干上来的，他马上就说，他说其实对中国的老百姓这样非常有效，他能够啊，因为法律这个书啊百姓是不容易看得明白的，哎，一句非常简单的口号把主要特点标识出来一下就知道。比如说啊，这个你要敢刮公文不，或者要敢生二胎，刮刮刮杀杀杀，就老百姓基本上就清楚了。 可是在深圳湾大桥过海关的地方上面现在有一条标语，严厉打击偷越国境 对 犯罪活动。嗯，我一直看这个标语，我说你说它有用吗？人家偷渡的人看到这标语就不偷渡了。 哎呀有用，我告诉你徐老师 啊，这个混在车里的人这就不偷了。 你没犯过罪，你没犯过罪，就是震慑。我跟你说犯罪的人心里也肝颤的，他就是看见一标语哎呦，你比如说 最近严打了， 不是我这么跟你说， 最近严打， 我跟你说他要写一标语说不准携带反动书刊，哎，恰巧你带着，我跟你说你过关的时候真的就肝颤 吧。你反正你什么时候你都是慎着的。 对，你来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跟你们说，就是民主在我神州大地上也在推进嘛，是吧？这个乡村民主很有意思， 一直有民主。中国怎么叫刚推进啊？为民做主这个传统是非常久。 对对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老鼠，不如回家卖红薯烤老鼠。 对，潜意识里边这个行政官员对民主不尊敬。 我明年、哎、明年是鼠年 啊， 那天看见一个金鼠拍卖会上，好家伙，那就财神，你知道吗？ 你看重行政还是有道理，别你知道那些议员啊，有一个办法叫他们别那么神气。外国那些议员之所以这么神气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行政官员派的。 啊， 要是行政官员退下来去做议员，他们就态度好了嘛。 对，没错。 哎，我跟你讲，咱们讲讲这个中国的这个农民了不起。我跟你说，实际真的了不起。 嗯， 当年这个是说什么那叫什么改革开放，从农村那个开始，不就是从一个农村自己什么分地啊，就开始吗？农民经常做出历史性的创建。 嗯， 最近贵州你看一个村里贫穷的村，你知道你看他这个农民啊，他这个村穷啊，穷的叮当响，人均才半亩地，人均半亩啊，就穷的那就是全靠就靠上边每年给个几十万。可是后来农民们发现呢，这个钱谁说了算？这钱都怎么用的？大家觉得不公平，有猫腻是吧？好，人家这村长也挺不是村领导也挺开明，说咱这么地啊，弄一个叫民主理财公章，就说每一笔支出啊，要盖这个戳才算数，怎么弄啊？四个村民代表，就四个村小组组长，四个村民代表，再加一个村里的什么村委员，五个人，咱把这个公章啊剁成五半，剁成五半，知道吗？你看那个，你看照片，把这个公章剁成五半，每人持一半。 哪里五半？ 你再往下看， 任何一笔这个支出， 签月饼， 对，至少要有三个人，三个持有人共同同意，才能盖这个戳。 哎，这倒也是个办法。哎， 这个这新商鞅变法。 哎， 商鞅当初五马分尸嘛，现在新商鞅变法， 像以前调兵用虎符一样的道理。 实行这个，对对对，虎符嘛，现在实行这个之后，村里一笔笔小账，那算的买包茶叶， 不错， 或者上级领导来给上级领导买了盒烟，全记得清清楚楚。 那这挺好的办法，你说是不是？所以这民主实验是能够从下往上带上去的。 哎， 不过你刚刚说到这个，说我们在香港，比如说你看到那些场面，什么对着天主教宣誓，对着那个宣誓，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种东西啊，就还是跟你整个政府制度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很有关系的。 嗯， 你比如说像刚刚我说台湾过去呢是要指着这个孙中山来宣誓的 啊， 有一个道统嘛， 有个 三民主义那个道统。 道统 美国呢是另一套，美国呢就不管你信什么教，你都要还不是也要对按着圣经宣誓。美国是个很基督教的国家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美国总统就职是按圣经宣誓。 对对对 对，这 个 别的国家 德里达讲起来说美国这是非常可怕，他就讲起来美国这个是政教不一。 对啊 啊， 你看光是美 每次就讲上帝保佑美国，这开什么玩笑嘛？ 凭什么光保佑你们美国？ 就是 对，就拍那电影外星人来了，好像我们全粉了，就你们美国人领着大家伙儿， 没错， 对对抗。 你有没有看到连美金都是啊？这个美金上头一元美金上面也是写的因为神我们相信啊， 对对对， 对不对？你用美金你都要， 不过它好在它只是个象征意义，它实际上效忠的是宪法，对不对？ 对，没错。 那咱们现在对什么宣誓呢？ 对，我跟你说，我觉得从另一方面来讲，我没有可宣誓的对象了。我最后一个发誓是向毛主席保证。 国旗。